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政治理论课程主持梁锦祥， 政治理论基础课程第54集，我都唔记得系咪，应该系54集啦。咁啊，今日咧就即系过年之后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啦。咁首先恭喜发财先啦吓。咁啊，如果有同学听啊，恭祝大家学业进步啊， 系学业进步啊，大家都内涵更加深厚 充实。冇听呢个节目都应该有呢个效果嘅吓。好啦，咁啊就过年有冇翻去咪书啊？ 有啊，你嗌到啊，我点敢唔咪咧？ 咁其實今日咧都仲係講陀螺司機啦，咁但係 anyway 講埋今日咧就即係都去跟住下禮拜都去下一個題目噶啦。咁就今日呢個題目咧，其實有兩部分嘅，其一就係咩咧？其一就係第四國際，其二咧就係托派喺中國同埋香港啊。咁後者個題目咧，我諗相當之即係趣味性相當之強啦，亦都同我哋而家我哋呢一排。即係所見到嘅事情咧，都有啲關係嘅嚇。咁特別一陣間會提到阿沈旭輝前兩日寫一篇文章嚇。咁但係未講呢兩個之前咧，就有兩件事咧，即係首先可以同大家交代一下或者補充一下嘅。其一咧就係我哋上次講到咧，托洛斯基嗰個軍事嘅才華嚇。咁咧就佢其實當其時咧，佢設咗一個制度咧，今日喺中國咧，大家都會耳熟能詳啊。咁呢個就係咩制度呢？就係、是、呢個所謂政委、政治委員啊 ，political commissar。咁點解會出現呢個情況呢？其實咧，呢個就係同佢呢個即係打仗嗰陣時候咧，嗰、那個所遇到嘅問題有關嘅。咁當其時究竟係發生咩事咧？就我哋以前講過啦，就係當呢個俄羅斯嘅革命十月革命，當佢成推翻咗呢個臨時政府之後咧，其實咧就遇到好大嘅一啲即係反動派或者係其他嘅外國勢力嘅一啲反撲嘅。咁喺當其時嚟講咧，其實蘇聯嘅紅軍咧係潰不成軍嘅。潰不成軍到就係阿列寧都話覺得危機好大，就叫托洛斯基你去搞掂佢。咁但係我哋以前都講過，托洛斯基其實冇入過軍事學校噶嘛，只都睇下一兩本有關軍事嘅書啫。咁一接手嘅時候咧，其實佢就開始做一樣嘢，就係、是、咧開始咧就重整呢個紅軍嘅架構。咁但係重整得嚟咧，其實都發覺好多問題。就首先咧就係嗰個紀律嘅問題啦，因為咧原來喺軍中咧最初嘅時候咧都有蘇維埃嘅。咁苏维埃意思就话，即系大家一齐打仗，即系军队入边咧都集体选个领导出嚟，跟住咧大家开小组讨论先出去打。咁你咁打法嘅时候咧，其实就效率方面啊，或者嗰个效果方面咧，都成疑问嘅。咁于是乎咧，就要重整嗰个架构，就系即系比较纪律性比较好，要好强啦。其二就发觉咩咧？原来好多红军嘅所谓将领咧，都唔识打仗。咁呢個唔係話佢哋主觀上佢哋即係冇呢，即係唔想做呢樣嘢或者點，而係根本就係冇呢個經驗。咁所以其中一樣嘢佢哋必須要做咧，就係話當其時有好多原本喺即係沙皇時候嘅軍隊，唔知點樣，甚至有啲投誠過嚟。咁點處理呢班人咧？其實一個好大好大嘅問題嚟嘅。你擺佢喺度，如果你管理得唔好，可能隨時佢喺籠裏雞作反啊，退翻埋嚟添。所以於是乎咧，托洛斯基當其時諗條橋，佢話既然第一樣嘢，你紅軍本身都唔係個戰鬥質素咁高，而又咁啱有呢班有即係戰鬥經驗嘅人翻落嚟，如果唔用佢就好嘥，但你用佢個危險就好大。於是乎咧，就係只可以做一樣嘢，就係咧個將領。打純粹打仗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技術嘅層面咧，就由呢班人處理。但係後邊咧仲有一個監軍，那個監軍咧就只係一個自己信得過人嚟嘅。咁於是乎咧，嗰、那個就係咧個政委。佢實際上咧個政治權力係高過嗰個名義嘅統帥嘅。咁呢個咧，由於呢個效果太好啦，咁一路都沿用，導致到今日咧，我哋發覺咩咧？就係、是、如果你去啲省份啦，有市長有省長。 但另一句叫省委书记。 系啦，咁你话军队入边啊，司令员同政委咯，一样。 政委啦，系啦。 即系你话如果数翻国共内战时候，咁你有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咁啊，邓小平系政委， 政委 系刘伯承就司令员。 吓，咁当然啦，有啲情况咧，即系如果大家合作无间，大家都系共产党咧，嗰、那个即系关系未必如此。咁但系当其时咧，托洛斯基谂条桥咧就系有一个政治上嘅可靠。忠誠的人看住啲軍隊咁、結果俾佢做到呢樣嘢，咁於是乎呢個制度咧就一路係沿用到喺中國就沿用都一路吸收到沿用至今。 即係我諗我哋睇到連喺唔係打仗時候都有個好處就係、是、嗰個軍隊個思想教育嗰度咧，佢發覺有個黨機器可以直接找住。 我點知啊？而家喺即係你哋嗰範啦，喺呢個大學入邊，咁喺中國入邊有呢、這個即係、就是、黨委書記 啊，黨 委書記啊，林芝而家喺中。但在深圳教分校有没有、 真的不知道。 讲笑而已。第二样东西就是、涉及到托洛斯基的问题，有本书必定要介绍给大家。其实这本书呢就即不止这么细本。这本书有三册的。这个只有第一册的 The Perfect Armed。就托洛斯基1879年1921年即是讲的早期的。那作者就很出名叫 Isaac Deutscher。那这本书在图书馆借到，那大家不用怕，如果你不看英文呢这本书有中译版的。那这本书呢如果你自命是托派或者你即是很喜欢托洛斯基的话呢起码都要知道啊，看不看就另外一回事。如果连这本书都不知道呢就很难自命是托派啊。那但是呢这本书有什么的即是学术上的 gossip,、八卦新闻可以讲呢，其实在这里讲一点。那个作者 Isaac Deutscher 呢其实就即是都几一个历史学家嚟嘅，咁佢当然托派啦，咁但系都几不得已啦，喺欧洲，咁于是乎咧就流亡去英国啊，咁当其时咧佢就有一间学校咧就会请佢教书嘅，咁呢个咧就系 University of Success， 我谂你都听过啦，而且好即系巧合地咧，本台嘅其中一位节目主持人都系嗰度毕业嘅，咁当然佢唔系嗰系啦，佢就应征呢个历史系嘅。咁但係呢就当其时审核呢一个申请批唔俾佢教嗰个呢请唔请佢嗰个呢就一位我哋都讲好多次嘅人啦，就係 Isaiah Berlin。咁呢条友呢一般嚟讲呢就係、可以讲英国当代自由主义嘅大师嚟嘅。咁但係喺即係做呢嘢事情上面呢就竟然呢相当之阴湿。佢表面呢就同呢个好嘅 friend。咁但系咧写封信俾呢、這个即系大学嗰个评即系审核委员会嘅时候咧，就闹到佢飞起，即系话佢咧其实系即系都唔够资格做一个历史学家，因为好多嘢咧即系为呢个共产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咧涂脂抹粉嘅吓。咁但系即系巧妙到系点样咧？即系收尾佢见翻个老婆嘅时候咧，即系呢个传言出咗嚟，佢竟然同佢老婆讲话：我冇喺背后督你老公。我唔知道你即系你好唔好彩啦。如果咧大学都遇到啲人咧，就小心啲啊。 系啊，冇得防啊！ 好啦，咁啊，闲话就此表讲。咁今日其实实际上好多好多嘢讲啊。咁第一样嘢咧就系讲即系咩叫第四国际啊？咁第四国际咧，好多人都好陌生啦。又或者由第一世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第四国际咁样，究竟系咩嚟咧？我以前虽然讲过少少，今日系统性讲俾大家听系咩嚟吓。咁第一样嘢咧就系咧，我手头上咧有一个叫 Workers Vanguard 啊。咁呢一份报纸嚟嘅，呢份报纸咧，即系当然喺而家呢个世代咧，即系仲出报纸，仲要咁出发咧，其实已经系二数嚟噶啦。咁呢份报纸咧，其实唔难买嘅。咁我喺香港买啊，系2蚊份啊，港纸啊。咁咧就喺旺角嘅聚贤书局买嘅。咁呢份报纸即系个来头系咩咧？其实咧可以简单讲咧，其实就系国际托派组织嘅刊物嚟嘅。咁呢类嘅刊物咧，其实一路都冇断过，无论中文或者即系中文就少啲少啦，但系仍然都有嘅吓。类似以前十月评论嗰啲咁样。咁英文咧就即系一路都冇断过嘅吓。咁当然啦，即系入边个质素咧，或者即系讲嘅嘢咧，即当然系都好托派嗰种 style 啦。即系我自己即系比较负面嘅评价咧，就系咧，我唔好理佢入边嘅内容啱唔啱先，而系嗰种文风啊，文章嘅风格咧，仲可以讲数十年不变， 系啊， 都系咁八股 吓，啲神啊， 系 咧，你话连个名叫 Vanguard 嘅，咁吓都系先锋嘅，咁都系好有嗰种即系 好有嗰种味道啦吓。咁呢个人意见啫，个人意见啫。但系即系我之所以讲就话咧，因为咧，其实托洛斯基本人嘅文风相当之精彩嘅。即系好可惜，今日我哋冇时间讲啦，或者我哋都唔想再花时间。佢有一本书叫《文学与革命》， 同埋佢寫嘅俄羅斯革命嘅歷史係即係相當之精彩嘅。咁但係咧就無奈啦嚇，即係今日去做呢啲嘢好難做到嗰個水平啦嚇。好啦，咁呢個即係同第四國際有咩關係咧？其實類似啲刊物咧，我估計咧都係咧喺一個即係第四國際嘅背景之下去延續落嚟或者支持落嚟。咁其實講到呢樣有少少諷刺嘅，個原因係咩咧？就係當呢個蘇聯解體曬冧曬啦，即係基本上喺歐洲好多嘅共產主義甚至嘅政黨都要改名或者解散嘅時候咧，其實第四國際咧，你唔好理佢點都好，都仲係陰雲不散，都仲喺度撐住。咁呢個咧就即係可能如果講鬥長命咧，可能即係阿托洛斯基下邊都唔知喺上面下邊啦，都有少少笑下啦。即係你哋都冧曬，我哋仲喺度搞。 其實我諗，就算你話你話第二次我哋講個中國託派嘅時候，即係佢哋都係認為，就算呢一個嘅共產主義在中國失敗，不代表整個共產主義失敗，他反而是你會見到現時如果共產政權是倒了的時候，他們會覺得是他們才能夠真真正正實行他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的起點。 是啊，因為呢現在呢那個全球經濟形勢有一點真的接近到馬克思和托洛斯所說的那種，即是那種全球化的單一市場的情況。那在這個背景之下去講所謂國際主義呢，其實就一個比他們當時講更加即重要了。因為他有一個看法呢，托洛斯的一個看法呢，其實我想我們就算不同意，我們都必須要正視這個問題。他就說有很多社會的問題，勞工的問題呢，你不是可以在一個 nation state， 在一個國家政權這個即國家以內這個階級鬥爭這個層面可以處理得到，是必須要用一個國際的視野才可以去處理這些問題的。當然這樣講很空泛，但待會我們去嘗試落實到在香港的情況是怎樣。好啦，咁跟住一個問題最重要嘅就係乜嘢第一國際，咩第二國際，咩第三國際，咩第四國際呢？咁好簡單，再重複俾大家聽。第一國際咧就應該原名就叫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我哋以前講馬克思嗰時，我哋講過嗰個始創嘅年份咧係1864年至1876年，個時間唔係太長嘅，大概12年到嚇。咁跟住就解散咁樣。當其時之所以有呢嚿嘢咧，個原因咧，我哋以前講馬克思人講過，就唔係最先有一個設計就話咧呢個即係世界工人咧必須聯合起嚟，咁啊大家咧即係一齊咧去為呢個國際工運去奮鬥。而係啱啱喺即係呢個倫敦博物會嗰陣時候，即係唔係唔知邊英國嘅博物會嗰陣時候咧，就大家啱撞到，咁我話不如要搞啦咁樣，咁結果就搞到。咁搞到之後咧，其實初頭都有啲少少聲勢嘅咁樣，而且係馬克思同埋恩格斯都參與甚多。咁但係最後點解咁快散兵咧？我哋前頭講過啦，因為入邊咧就包含咗好多非馬克思主義嘅代，即係嘅成員喺度。咁最炒得最大鑊嗰個咧，就係馬克思同埋巴古寧炒。巴古寧係邊個咧？即系到第五，即系四五集之后咧，我哋会讲嘅，即系无政府主义嘅宗师，即系佢个地位相等于即系马克思喺马克思主义入边嘅地位，就巴古宁就系无政府主义嘅宗师。咁呢个人咧就经常咧喺个会上面咧同马克思炒大镬嘅，咁啊炒到咧马克思都好冇瘾，咁啊结果咧谂咗条桥出嚟咧就系、是、不如好啦，唔好啦，掟咗成个会去纽约吓。咁啊，跟住咧就走去自生自滅，咁結果就即系散咗啦咁樣。咁呢個第一個，咁第二個係咩咧？第二個即係過咗若干年之後，就到1887年嘅時候咧，即係馬克思死咗啦。咁恩格斯都仲在生，但已經喺佢生命嘅末期。咁咧就當其時咧，德國嘅工運咧相當之蓬勃。其實咧就已經係有一個好適合、好適合條件咧，就建立一個歐洲嘅工人的跨国组织。咁于是乎喺呢个基础上面咧，即系德国嘅社民党嘅代表同埋恩格斯同埋其他即系欧洲国家主要欧洲国家代表咧，就搞咗一个叫做第二国际。咁呢个第二国际咧，其实系个声势相当之强嘅。咁但系正如我哋以前讲呢个列宁嘅帝国主义歌就讲到啦。佢一去到呢個第一次世界大戰就即刻跪低，所以跪低也者就係話咧，當其時咧，按照呢一個工人無祖國呢個概念咧，就係所有嘅社民政黨、歐洲社民政黨咧，臨到呢一個要打第一次世界大戰撥款嘅時候咧，即係佢個國家撥款嘅時候咧，必定係投反對票。 但结果呢绝大部分的政党甚至可以讲几乎所有的政党呢都是投支持票的。 因为那阵即民族主义高涨 你不投支持票攞不到即攞不到支持是不是呢 那个实际那个情况都不是这样。但是可以讲讲表面的即是他们怎么解释这样东西。咁社民党的解释很精彩的。他是由于呢即是这个德国的工业发展比这个俄罗斯高。咁所以呢即是为了保障这个即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呢我们就要支持这个即是要令到这个即是德国那个民主或者自由的制度呢得以保障。因为我们的经济制个基础比你强我们那个即是发展即是政治上的发展比你层次比你高。咁于是乎呢我们就即是要支持自己的国家去打你。即是我有少丑化大致上是这样。咁所以你会见到一样嘢就是所有的这些很高档或者很宏伟的政治理论呢一落实到政治的层面呢很多时都要即是会变成很滑稽咯。即是马克思当时讲的那个理论很崇高的嘛。大家去到话喂大家真的要落实即是喂砌定不砌的时候呢咁呢啲嘢就全部变晒质咯。咁呢个讲法呢其实就令到呢喺俄罗斯方面嘅社会民主党人呢好嬲好嬲。咁於是乎呢即是列宁呢就记得我哋以前都讲过啦就即刻即係同佢反台囉。咁当然实际上呢即係第二国际嗰个理论嘅大师就 Klausky, 考茨基嘅。咁如果过喺嗰个年代呢冇人识列宁只有人识佢嘅。咁但係呢自此之后呢一到就话大家投票支持打仗呢就实际上成个国际公民係散晒。因为所有工人都返去即係当兵。即係上战场就係原本话喔、哦、大家係即係大家工人阶级但上到战场就大家带大家。咁於是乎呢即是这个第二国仔又收了皮而且列宁是主动地即是帮手收他皮的。好啦那跟住第三国仔呢其实大家就会想得很即是易去理解就是说当在这个俄罗斯革命就快成功的时候又或者当这个第一国仔1916年散了之后呢其实俄罗斯自己的人都开始想喂不如我们有即是在我们这个基础上面去搞一个国际公允。那于是乎呢到1919年啊，即系呢个俄罗斯革命咧成功咗冇几耐啊，咁甚至喺成功之前已经构思紧嘅，就系咧搞咗一个咧就系第三国际，咁呢个就叫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简称 Comintern 啊。嗱呢个情况咧去到呢度咧，其实成个即系国际嘅公民组织呢一个咁嘅性质咧，已经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好大嘅改变嘅意思系咩咧？就系、是。当其时已经不是简单是一个纯粹跨国工人公运组织那么简单因为后面有整个政权在支撑无论可以科水给人全部有一个很系统性的去做那么目的是什么呢那目的如果即很表面去看就是喂我们现在苏联的政权刚成立那成立了之后呢其实我们会看到一样东西就是这个国家革命的成功与否其实不是纯粹在我们入面做得好不好、而是在即是世界其他地方特别在这个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欧洲那几个即重要的工业国家它入面的公运的情况发展成怎样甚至可不可以推翻它当时的这个这样的政权。于是乎呢由这个角度去看呢他们就可以做好很多东西。这些类似是什么呢就是譬如我们可不可以科水给这些政党嗱，呢个讲紧唔系纯粹公允啊，即系唔系讲紧而家话好似上嗰两个嘅国际公允组织，譬如你罢工嘅时候咧，我就唔派工人走嚟，即系去做呢啲资本家嘅帮手吓，我哋都一齐同你即系争取你嗰个工人嘅权利，唔系呢啲嘢。类似嘅嘢咧，譬如你大家见到即系前一排喺嗰个码头市嗰个事件啦，罗码头事件，咁有啲人嚟即系海外啲工嚟撑嘅，就唔系嗰啲嘢，而系话直情俾钱派人去你个国家，你冇共产党帮你搞共产党，你已经有共产党嘅走埋同你讲，你哋要听下我哋嘅经验，吓，即系我哋会话俾你听点做会最好嘅，即系。如果一个好彩嘅怼笠埋嗰个现有政权。 即係后来甚至乎去到即係二三十年代中国嘅时候就係话你需要去打一场内战我俾埋军事顾问你去。 唔係俾啦嗰个直情係即係阴点啦话埋。嗰、那个就可以讲话叫月嘴代包啦即係话即係呢个你讲得好啦因为我正想讲就係譬如去到中国嗰个情况就係话 喂，所有嘢都唔係你，即、就、係、是、你哋中國人做噶啦，全部就係我哋叫你做乜你就做乜、啊， 就指揮呢個 指揮嚇。咁、正然派埋個軍事顧問叫李德過嚟同你，即係教你哋點打仗。嗱、你哋唔識打仗噶，馬克思理論你哋又唔識啊，共產黨嘅組織方法你又唔識啊，打仗你唔識啊，全部都唔識嘅。我哋話俾你聽點做。咁、其實咧，即係當然最初冇咁串啦。咁、但係即係搞搞下就自然有呢啲嘢啦。當其時列寧嗰個諗法就唔係太難理解嘅啫，佢就話咧嗱，國際公運即係固然我哋要做啦，但係起碼做一樣嘢就係咧，我哋而家要派啲人出去呢、個促進嗰個革命嘅個形勢，於是派好多人出去，其中一個國家好受惠嘅就係中國嚇。咁、於是乎咧，中國共產黨即係誕生嘅時候咧，其實已經有外國嘅呢啲第三國際嘅顧問喺度去搞噶啦嚇。咁搞落去咧，當然好過癮啦，係咪啊？即係實際上，呢、這個已經成咗型，一個就係咩咧？就係、是、將透過呢一個第三國際，將蘇聯變成成個全世界、全球嘅共產主義嘅革命嘅總部。嚇、講得唔好聽嘅話手。咁、全部要實際上要聽你講啊！嗱，你諗下呢個轉折咧，其實幾特別嘅。即系最初大家都有共产主义，即系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啦。最劲嗰个先系德国嚟噶嘛，但系搞家冇乜国家搞得掂，系你搞得掂。但系个逻辑上系咪顺理成章，就系所有国家都要听你点咧？系嘛？你搞得掂又唔等于喺我国家利用你嗰度搞掂，甚至唔应该话你国嚟教我点做，系嘛？嗱，呢个咧就系成个国际主义嗰个问题所在。咁呢个问题所在系咩咧？就系话。当然嗱，而家我哋喺香港啦，咁譬如举个例，譬如呢个巴基斯坦发生紧咩事咁样，我哋寄予深切嘅同情，咁甚至我哋捐埋钱，但我哋有冇权去讲你班巴基斯坦人唔识嘢，我哋香港人嚟教你点搞？嗱、呢个咧就系、是、其实好多时讲到国际主义嗰个问题咧，就未去到即系好纯粹讲到呢个理想嘅情况，但系佢到现实嗰度就话国际主义系咪代表话？你有權去話教人哋你做乜，你做乜，你做乜，你做乜、嗯。 其實好多時翻翻去最根本利益層面嘅啫，佢有冇科水過嚟，科幾多資源過嚟嘅？咁跟住都會有人問，咁佢俾咁多資源，我唔代表我要將成個指揮權都交俾佢喎。咁又鬧一場交。 係啊係啊，鬧一場交。咁特別去到一個即係實際嘅問題啦，就係、是、譬如蘇聯同埋中國大家接壤個邊境咁近，實際上呢一個第三國際或者呢個 Committee 佢考慮嘅利益。是中国工人的利益，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啊，定系还是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啊，定系还是讲到尾是苏联本身的国家利益？就假呢个国际主义之名，就实行呢个即系苏联利益，即系为先呢一个咁嘅咩啊？咁但系呢样嘢就喺今日嘅历史又已经系即系好难做一个中立嘅判断啦吓。咁依家我哋 quote 少书咁，因为。中國人寫有中國人嘅睇法，美國人寫有美國人睇法，我哋唔識睇俄文就唔知道呢個蘇聯人點睇法，係咪？咁呢個咧就即係講咗呢個現象先啦。好啦，咁跟住有一個問題啦，就係話咧，1919年到1943年，第三國際咧就收工啦。咁呢個收工咧就唔係好似以前嗰種收工法啦，即係話即係搞散佢啊，或者因為佢自己適應唔到嗰個最新嘅即係形勢咁，要收皮咁樣。呢個咧就史太林落 order， 就停咗佢。咁但係嗰個即係理由都冠冕堂皇嘅，就係話由於咧呢個即係各個國家嗰個階級鬥爭嘅情況咧已經日趨複雜啦。咁呢一個第三國際咧已經係即係個歷史使命咧喺呢個階即係取得咗呢個階段性勝利，咁於是乎咧就要喺度咧就過一段落咁樣嚇。嗱，階段性勝利嗰個我講嘅， 但係即係你話嗰個輸出革命個具體行動，基本上四三年之後冇停過啊，繼續都停過。 因為而家揾翻啲 document 過之後，實際上又係 都繼續科水出， 都繼續科水啦。呢個有歷史可考嘅，譬如舉個例子就話，當其時史太林寫俾南斯拉夫嘅鐵托嘅信咯， 系啦，你話南北韓之嘅時候啦，之前 一樣噶啦嚇，呢個冇停嘅，但系即係個形式就唔同咗咁樣。咁當然最大嘅問題咧就係點解即係要咁樣停法咧？個原因咧就是因為第二世界大戰，因為打到嗰個時候咧，其實蘇聯係好需要美國同埋英國嘅幫手。大家知道下呢個 Barbarossa， 即係德國納粹打到嗰陣時，打到即係史太林咧就即係好鬼 好鬼煩嚇。咁喺嗰個時候，其實要搞嗰、那個即係、就是、去處理嗰個國際公運嘅精力已經唔太多。仲、有再搞落去咧，盟國會對你有戒心，就係、是、喂你班友係咪而家話大家係盟友啊嘛？仲 背地裏又派啲人嚟搞我咁樣 搞下搞事咁樣。所以當其時就為咗示好咧，於是乎咧雙方咧就停咗，即係停咗呢個先嚇。咁當然啦，頭先我哋講嗰個即係話輸咗革命嗰啲有少少收斂嘅嚇。咁特別喺即係中國嗰、那個那個情況都係啦嚇，去到嗰度已經冇能力去。即係再教中，即係話中國共產黨應該點做點做點做點做嚇。好啦，咁呢個咧就第三國際啦。啊，咁第四國際又從何而來？又點解會同呢個托洛斯基扯上關係咧？其實那個原理即係你如果熟托洛斯基嗰度，咁你自然會諗到就係托洛斯基一路強調一樣嘢，就係叫做 permanent revolution 不斷革命論。呢、這個不斷革命論咧，係唔係單止喺國家嘅層面入邊，而係話喺國際嘅層面方面嚇、啊，即係要貫徹咧呢、這個。即係無產階級國際化呢一個咁嘅睇法嚇，咁、但係當其時咧，實際上托洛斯基已經係走投無路嘅。佢搞嘅時候咧，就1938年，即係佢臨死前兩年，被暗殺前兩年。當其時點搞咧？就係話，即係諗過曬啦。譬如話，去到呢一個階段，基本上差不多叫無處容身，但係仲有一啲喺即係散落喺不同嘅歐洲國家或者甚至美國嘅，都即係。可以做嘗試去做呢樣嘢，咁於是乎咧就托洛斯基咧就度佢出嚟就一個同呢個史達林打對台嘅，即係第三國際打對台叫第四國際。咁、當其時咧，即係參與第一次會議嘅咧，嘅人咧只有21個，21個代表，而且唔敢話俾人聽喺邊度開會。话咗另一个地方，咁跟住咧，其实喺另一个地方开一日，即刻散 band。咁、个原因好简单，就系话咧，托洛斯基咧就都估到噶啦，你即系搞到咁，即系搞咁嘅嘢出嚟咧，阿斯塔林实即系会派啲卧底过嚟搞你咁样，于是乎咧就小心啲吓，人数好少，咁事实上都唔系揾好多人嘅，因为真系头唔系好多人啦吓。咁但系咧，虽然系咁样咧，斯塔林仍然做到一样嘢、就系咧喺即系。少少嘅代表入面咧，佢已經派咗起碼一個嘅無間道喺度邊嘅啦。咁、個無間道咧係能夠做到咩咧？就係、成個會開曬所有嘅報告咧，係即時即係俾咗斯大林睇。咁、就仲有呢樣都唔止，佢仲做一樣嘢喎。咁呢樣嘢咧不得不用即係原文去講嘅，就叫 a song provocateur。其實而家香港都好多噶。咁即係話點樣去到咧？就唔止話收料，而係做啲嘢令到你個成個組織咧。好啊，好烦。但系佢讲嘅嘢咧，系比永远比你更加，即系理论上比你更加高深，同埋更加极端嘅。总之搞到咧，成个组织系运作唔到。咁啊，原来入边咧，即系当然已经有咗个咁嘅人喺度啦。咁、你听到呢个情况，你觉得即系呢个组织个前途如何咧？ 其实我自己睇书嘅时候，我好感觉到就系话，我好难讲，好准确到去讲呢个第四国际嗰个中心思想，但系我会觉得佢企图集中咗一班咧。反对斯大林的人就是这么多了、反斯大林联盟 是 啊，就是这么多了， 就是一个跨国的反斯大林的组织，斯大林的组织啊，组织。 咁你话如果斯大林要派个卧底去，咁好容易嘅啫，整即系呢啲就是周瑜打黄盖，即系嗰啲整啲咁样嘅场面，跟住就整一派咗一个人入去噶啦。 系啊系啊吓，咁呢啲嘢就即系我哋讲话叫见怪不怪啦。如果你即系而家熟悉而家香港呢啲政治嘅即系情况，你可以讲话。喂，呢啲咁嘅人，呢啲咁嘅網上，呢啲咁嘅即係做類似工作嘅嘢、我哋已經見慣見熟啦，係咪啊？咁所以呢啲嘢就應該理論上一聽就明嘅嚇。咁、第四國際呢一筆咧就咁樣，但我只可以再強調一樣嘢啦。好諷刺，即係好特別地咧，其實呢個組織咧嗰、那個生命力係一路延續落去嘅。當所有嘅世界共產主義嘅政權都一系倒台，一系即系变晒质之后咧、其实而家仲有即系散落喺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地区嘅人咧，继续去做呢样嘢。而其中一个咧就系、香港。咁、究竟系咩人咧，或者系佢做咗啲咩咧？我第二节翻嚟再讲啊。好